Jackie Lin 真係好勁啊！ 我唔試過都唔知道，原來真係得嘅喎。 Jackie Lin 梗係點啦？ 信我啊 ，Jackie Lin 超點啊！ 你講邊個啊？ 你連 Jackie 都唔識，梗係都暗瘡啦！ 有 Jackie Lin 冇暗瘡。 係咪電話公司啊？請問 Jackie Lin 電話幾多號啊？ 任何類型嘅暗瘡都可以治愈嘅，身體質素改善，暗瘡自然就終極啦。 我揾 Jackie Lin 幫手，佢兩個月幫我搞掂曬啲暗瘡，而家冇曬暗瘡，開心翻曬。有 Jackie Lin 冇暗瘡。 史上最大規模恐怖襲擊，白宮一夜淪陷。戰狼三伯謝拉布拿，蝙蝠俠黑夜之神摩根費曼，邊緣特訓導演安東富加，白宮淪陷，3月21日，港美同步恐慌。 靚煲王喺大角咀唐美道近旺角朗豪坊附近，場內設有15部大電視，最啱一班人喺度一邊食一邊睇波啦。款款湯底都足料入味，火鍋配料每日新鮮入貨。哇！呢塊頂級手切肥牛幾新鮮啊！哇！仲有呢個最出名嘅花膠海參雞煲，嗰、那個湯底淡淡豬骨味，仲有大大隻嘅肥鰻，哇！真係睇見都流曬口水。你仲等咩啊？快啲嚟靚煲王開煲睇波開 party 啦！訂座電話23990812 23990812。 國有土地、人民、主權的政體。 情，外界事物所引起的心理狀態。 身，火在木上面燃燒，旺盛。 知，明白，理解。 活生生的中國字典，因身講，每個星期日維穩九點，同你多角度干涉國家大事，顛覆思潮，煽動智慧，一個符合人民利益的節目。因新港 Jesse 國情新知。 世界潮流浩浩雙雙， 主持李偉才、車厘子， 歡迎大家回到第三節的浩浩雙雙。咁樣呢，其實大家唔知有冇睇過無間道啦，呢套都可以話經典嘅港產電影啦，係咪？咁但入面呢，其實開場冇幾耐有一幕呢，即係對於我哋發燒友嚟講呢，我哋就即係發出會心微笑嘅，因為就係最先呢就係劉德華就係遇見梁朝偉嗰幕啦，即係當然啦，梁朝偉呢就係、是、做嗰啲就係啦爛仔咁樣，但其實佢係無間道。咁劉德華呢就做警察，但係佢又無間道，唉、其實大家倒轉咗嚟㗎嘛，咁樣嘅時期呢，但係佢就喺一間嘅呢個咁音響店，即係發燒音響店嗰度，好似就喺度揀緊嘢咁樣，係買嘢咁樣。咁突然間喺個喇叭陣後面呢，咁就梁朝偉呢就出嚟，咁講咗一句呢，就即係傳媒加埋好多人呢，就咩呀，高音甜，中音準，低音勁，係咪一句話咪即係通透囉，咁呢句呢成為一金句啦，咁好多人都識講係咪男，所以就算你哋唔玩 iPad 都識講呢句啦。 有啲人成日俾人我聽，俾嘢 高音甜中音準，但我當時聽呢，其實我唔係即係覺得好滿意嘅，唔知邊個寫嘅，即係其實好少人咁講嘅，即係其實呢就係、是準就其實係樣樣都要準㗎啦，高中低音都要準㗎啦，係咪？而且講甜美呢，通常你係講反而係中音嘅真、因為中音就係人聲嗰部分，咁人聲嗰部分呢就特別要甜美㗎，係咪？咁你高音呢其實反而要係清就真，所以呢如果俾我呢，我就會改做高音清、中音甜、低音勁，咁就啱啦，咁好啦，咁講返呢，就其實我喺澳洲嗰幾年呢，其實係同香港嗰本雜誌《哈巴音響》呢就寫咗唔少稿啦。咁我回流香港都有繼續寫，但寫一下呢我其他嘢太忙呢，我就冇再寫，而家都冇寫好多年啦。咁但我曾經我第一二篇嘅文章呢，我就好大膽，其實嗰時我係一個發燒初哥嚟嘅。咁但我純粹係一種嘅自己當係即係溫習咁樣啦，或者就係鞏固我自己嗰個認識呢，我就寫咗一篇文章呢，有關呢個優質音樂重播標準。咁我列咗呢點樣先係靚嘅即係重播啊，即係個 HiFi 咁樣呢，即係膽粗粗啦。咁但事後隔咗幾年呢，我先知原來呢好早呢台灣一本音響雜誌，即係權威㗎啦，叫音響論壇呢，佢個主編呢叫做劉漢勝啊，呢位先生呢好早就寫咗一個叫音響20要嘅，就係佢列咗20項，就係話即係優質嘅音響重播要咁咁咁咁嘅嚇。咁我頭先嚟之前呢，其實我都上網呢，我就重溫返佢嘅20要。咁但係我呢就覺得始終呢我自己之前嗰種睇法呢 可能會更加易理解一啲。咁我都參考咗少少佢嘅二十要嘅，當然有好多呢啲亦都係好多發燒友嘅共識嚟嘅。嗱，咁呢度講大家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點樣為之即係優質嘅音樂再生咧？咁樣其實因為好，我呢度列咗大概十個要素。首先一就係講音色。啊、你播出嚟的音色要靚、 嗯、 音色靚呢其實我形容詞呢有好多的，一個呢就、叫好優美啦，這個是很一般的、啊、優美啦、悦耳啊、動聽的嘛，有時呢我們又說甜美、 嗯、 或者呢是好這個、誘惑、啊、或者呢是、甜潤、甜暖、啊、軟滑，咁有時呢我們又會用好純正，或者有時用呢就好厚暖或者好這個厚潤，有時我哋都會話呢就係、是、啊都好呢個紅運。咁但有時都好得意嘅，我哋為咗形容呢個音色呢，始終音色係 音響嚟㗎嘛。咁但聲音呢係一種好抽象嘅嘢嚟㗎，你唔能夠捉住個聲音嗱咁樣就喺度，你唔同話一個即係顏色咁啊，顏色就俾你睇。咁於是呢我哋就會用好多用其他嘅譬喻嚟去、描述佢嘅。有時我哋呢就用呢個顏色呢就真係話佢有呢個帶即係金黃色嘅光澤嘅都有嘅，即係嗰個音色啊！你覺得？ 我會話 G major 係一個大黃色金黃色嘅光澤。係 啦， 冇錯啦。 但有時咧，我哋又會用咩嘅喎？用呢、這個温度嚟去形容嘅。嗱、嗯，講真呢樣，我哋顏色都係嘅啦。我話啊，呢、這個色調係偏暖，呢、這個色調偏冷，係咪啊？音、 嗯、 其實音響都係嘅喎。呢、這個音色咧就偏暖。啊！呢、這個音色個表現，呢套器材就偏冷咁樣啊，係咪啊？咁、有時咧就冇絕對係個口味問題嘅，有啲人暖中意暖，有啲中意冷。咁但有時仲得意，連個味覺啊，嗰、那個嗅覺都會用埋啊！我哋又誇張到咧，因為哇，佢嗰個拉小提琴嘅聲音咧，真係逼真到不得了，直情咧有松香味，好誇張呢樣嘢。你知道松香其實就愛嚟拉小提琴嘅頭咧，嗰條弦線㗎嘛，要 個弓， 我哋 抹即係整嗰個弓係嘛？誒，嗰啲馬尾毛嚟㗎，係咪好似？咁但係。呢、這個松香咧，但係啲人誇張到咧，你知啲作大哥，哇！直情有松香味啊，嗰種小提琴嘅音色咁樣樣係嘛？咁但係當然咧，當你音色差嘅時期咧，哇！就多形容詞啦，又當然咧就係好粗糙啦、粗鞋啦、好炒耳啦、或者啲聲好硬啊、好刺耳、好吉耳啊，或者好鋒利啊、好薄削啊，啊即係好好似尖鋭啊，啊即係呢啲全部咧都係唔好嘅音色啦。好啦，咁另一個咧。嗱，呢音色啊，好易理解嘅，大家嚇。但係另一個咧，就可能會覺得你話我哋即係要求尖尖啲啦，就係講兩極伸延，就叫做嚇，即係有個 frequency extension 就點咧，就高頻伸延同埋低頻伸延啦。雖然我哋嗱個人耳咧，其實嗰個敏感咧對嗰個聲音嘅震盪咧，就一般係由20克去到20000克嘅。嗱克咧，你知咧，其實就係個科學家嘅名嚟噶嘛，就 hertz 啊嘛，淨係一秒震盪一次就叫做一克。咁即係話咧，一秒震盪20次咧，其實就係差唔多我哋嘅低頻下限嚟噶啦。 即係聽到最低音。 你一秒震盪10次嗰啲震盪，其實我哋聽唔到嘅。但係咧，你如果20000次又係高頻嘅，即係。你如果係譬如3-4萬嗰啲咧，其實我哋聽唔到，但係烏烏狗就聽到喎。唉，所以你嗰啲咁嘅超音波嗰啲 BB 咧，你可以叫啲烏烏狗嚟咧，就係啲賊人聽唔到，只狗就聽到啦，係嘛？就叫佢嚟啦咁樣樣，因為佢超聲波嘛。咁但係即係雖然香港有好多個喇叭咧，其實個重播即係個器材同埋推個喇叭咧，其實佢未必去到呢個極限嘅。咁所以咧，如果佢去到嗰個極限嚇，而且亦都係冇失真嘅，最緊要呢樣嘢嚇，咁就個高頻伸延好啦。所以我哋話咧，如果係高頻靚嘅咧，我哋呀好多形容詞啦，真係啊高聳入雲啊，一飛沖天啊，無遠忽界啊，哇好似煙花咁燦爛啊，犀唔犀利啊？嗱，所以其實我哋玩音響嘅咧，其實學埋中文嘅，因為個中文係好緊要嘅，因為如果唔係點樣寫嗰啲器材評論啊咁樣樣。好啦，即係如果係嗰個低頻係個伸延好嘅話咧，咁我哋就話咧，話當然即係佢係非常之深潛啊，嚇、啊，或者甚至係虎啸龍吟啊，沉洪有勁啊，深不見底啊，咁有啲誇張到你會點啊？尤其是佢話哇，播呢個管風琴嘅時期咧，就極其叫躁動副管啊，即係話你坐喺度聽嘅時期咧，你 個人都震埋 咯，係啊，你嗰條副咧直情哇，嗰啲低頻撲面而來，直情連個副管都喐埋，咁呢啲好誇張啦，係嘛？ 其實所以以前啲人話去教堂有呢個管弦， 即係管弦， 係啦，organ 啦，嗰樣嘢咧，即係會唔會係對啲人啲健康有啲影響？因為佢有啲好低嘅震盪咁樣，嗱呢啲唔知道，我唔知 道。如果個音量太大都好難講啊，即係啲心臟病都係唔好聽咁咩。 但如果你真係去過，真係聽過一個真嘅管風琴，你會覺得哇！ 即係 真 係好震撼性㗎，威力強大㗎。嗱，當然咧，好多稍為拙劣嘅器材咧，就梗係咧，我哋叫做冇高冇低 係嘛？即係物有時叫骨頭斬尾啦，冇曬嘅。 嗰啲係好失真㗎。 所以個問題咧，嗰啲小提琴啲高音就唔見咗。咁但係咧，嗰啲大提琴咧，嗰啲低音大提琴咧，你又完全咧就冇力嘅，聽唔到嘅。 最大件事唔係聽唔到， 完全唔似大提琴啊。 而係係啦，佢本身可能嗰、那個即係個音波係咁樣咧，佢 cut 咗就完全個聲。 所以咪咯，即係你分鐘大提琴咧就似中提琴。是吧嗰啲低音大提琴呢就最多係似大提琴咁樣樣。 咁共鳴聲冇晒啦。 冇晒啦。 咁啲就係好失真。 咁但係呢第三樣嘢要講嘅就叫平衡度就叫做 tonal balance。咁呢個呢其實以前好多器材呢係有唔得你教嘅。但係而家啲發燒器材好少有得你教。即係話五個每個頻段呢你可以係教佢個輸出有幾大嘅。 嗯 啊、即係高中低啊佢分成十幾個頻段啊咁樣 樣。 mix 啊。但係其實我哋而家一般發燒器材都唔會俾你咁樣教嘅。即係覺得呢其實你係優質嘅話呢你無論由錄音個階段你要平衡度做得好你重播階段都要做得好就點啊高中低要好均勻、嗯、其實係要像真囉即係話你錄嗰啲嘢返出嚟。 你本身啲嘢靚使乜搞啫。 係啦你唔能夠夾硬 boost 佢㗎。當然以前好多人就係啦聽搖滾樂嘅係唔係個錄音點我都 boost 嗰個咩嗰個低頻囉。 低頻要 嘣嘣聲嘣聲咪嘣機囉。咁呢啲咪直完全就唔係 hi-fi 啦係咪呀呢啲係你人做出嚟㗎嘛。咁所以呢你就要好平衡㗎所以平衡度佳就冇乜形容詞㗎呢個。因為你平衡度一個就係有一個就冇咗嘛即係好與唔好啦。咁但當然平衡度唔好咧，就點咧？就會有好多喺某個頻段咧就過分突出，某個頻段咧有時我哋叫做過分凹陷。啊凹陷即係嗰個能量唔夠，咁就好唔均勻啦。 又係好唔真實啦。 咁就唔真實啦，咁樣樣。咁樣咧，或者向某個頻段傾斜啊，或者有時我得意嘅有一個形容詞就係、是，譬如個中音太過厚咧，有時佢叫中低音肥大啊，咁樣樣係嘛，即係臃腫啊，咁都有啦。好啦，咁然之後另外一個就叫做動態喎、啊，就是、動態咧就唔係我哋一般人所理解嘅，即係會走得幾快。佢動態係代表強弱音嗰個嘅分別。嘅能力， 嗯、 即係頭先阿 Cherry 講過啦，尤其是古典音樂咧，其實個動態嗰個差距係好大嘅、嗯，即係佢由最弱音，嗯、我哋就叫做 PPP 啊嘛， 嗯、 啊又 pianissimo 啊然後咧就去到 FFF 啊嘛，勁啊，嗰、那個叫 fortissimo 啊，即係如果你玩過音樂，你叫做最強音，嗰、 嗯、 個差距好大嘅。咁有好多嘅器材咧，其實係冇辦法係你去重播翻。即係真正一個真樂器嗰個咁大劇，人聲都係嘅、 嗯， 人聲都可以由好細聲去到好大聲都得噶嘛，係嘛？咁、 嗯、 所以其實人聲嗰個 dynamic range 咧，我哋咧就話好大嘅。咁有好多器材嚟講係頂唔順嘅。咁佢就點咧？佢其實又係斬頭斬尾，佢就 compress 咗啦。啊、即係佢大聲嘅地方，佢又冇咁大聲。 就一就。 佢、嗯、細聲嘅地方咧，其實佢又冇咁細聲喎，佢夾硬 boost 咗佢喎。咁我哋話 dynamic range 咧，就係壓縮咗。但壓縮咗嘅時期咧，嗰、那個音樂其實就冇咗嗰個嘅活生感啦。 阿、啊、財哥，我想問一下咧，有時一啲可能 cheap 啲嘅喇叭咧，有啲太大聲佢會拆㗎嘛。其實係咪就係因為佢到、哦、就係又係到 嗰、 那 個直情唔係㗎啦，嗰啲咧直情係失真啦、嗯。當然佢個動態梗係差啦，但係佢拆聲咧嗰、那個直情我哋叫做失真。根本咧就已經唔能夠應付咗嗰個音量啊， 即係 渣嘅 input 係個喇叭已經承受唔到啦， 承受唔到啦， 所以就失真啦， 係直情係失真啦嗰啲嘢叫做。但係算即使唔失真嘅話咧，就即係都係咧個動態啦。我有動態好嘅時期咧，佢動態一般都分兩類嘅，一類就係講大嘅動態啦嚇、 嗯， 但係一類咧就叫微動態添，叫 micro dynamics， 就係一啲即使係好靜嘅樂段啊，入面嗰啲細微嘅變化、大細聲變化咧，你都聽得到嘅，嗰啲叫 micro dynamics。咁如果好嘅一個器材動態好嘅咧，我哋話哇靜嘅時期咧漆黑一片靜如深海，但係一響嘅時期咧，哇真係響若奔雷。同埋一樣嘢咧就叫如果動態好嘅個器材咧，佢重播得好似音樂咧，係真係你突然間當佢由細聲到大聲，或者由冇聲到有聲咧，你係真係會有一種咧係心頭為之一震嘅，即係嗰種感覺嘅。係嘛？但如果你一般渣嘅器材，你係唔會有呢種感覺。咁英文咧叫做 startle factor，startle 即係 startling， 即係令到你好驚咁啊！啊，咁呢個咧就係、是、咁當然咧就 dynamic range 咧就大上大落係嘛，可以令人精神抖擞啊咁樣啊。咁如果你有壓縮咧，其實啲音樂就會好沉悶嘅。跟住落嚟一個咧叫速度感啊，速度感咧其實就係一個叫做瞬變反應或者叫瞬態反應咧，英文叫 transient。transient 即係話佢個變化過程入面咧，你能夠捕捉得到嚇、 嗯 啊，能夠就所以咧聽出嚟咧嗰啲音樂係好爽朗嘅，個節奏感好強嘅， 即係點？ 就唔會將啲音樂咧就黐埋一嚿咁樣連埋嘅時期咧，你分唔清嘅時期咧，你會覺得咧好似 慢吞吞咁樣樣咧嚇咧，完全咧就聽唔得起勁嘅。咁所以我哋話嗰個速度感或者信貸反應咧，就係話靜若處子，動若脫兔，快如閃電啊，疾如奔雷啊。咁呢個咧話快上快落啦。頭先嗰個就叫大上大落啊嘛，呢、這個就叫快上快落啦，係嘛？咁啊，甚至話即係兩樣都加起嚟咧，動態同埋速度咧，就有所謂哇，好似過山車嘅感覺，就有個刺激感啦。當然，尤其是你播一啲嚇好刺激嘅音樂，係 啊，當然你播咩係好緊要。 梗係啦，你播啲好優美嘅、好抒情嘅就唔需要啦嚇。好啦，跟住落嚟嗰個咧，嗱，真係發燒音理財呢、這個好緊要就是、分析力啊。我哋咧就係叫做嚇。有時叫做 analytic 嘅 power 啦、啊，或者叫 resolving power， 即係解像度啦。我哋如果攝影叫解像度啦，係嘛？咁佢啲嘅你都可以叫解像度嘅，但有時叫分析力。咁有時咧就叫細節再生嘅能力。 嗯， 即係話你播音樂嘅時期咧，你聽唔聽到佢個內部嘅好多嘅細節、細眉細眼嘅嘢，你都聽得好清楚。 同個動態唔好似啊？ 唔同唔同，動態就最強音到最強弱音嗰個嘅咧，你可以反映得到。你唔會話佢最強音嘅時期你就將佢壓咗落嚟，最弱音嘅時期你就將佢 boost 咗上去。咁你嘅 dynamic range 咧咪人為定壓縮咗咯？咁同個細節再生咧係另一回事嚟嘅。細節再生就係因為佢真係能夠即係好似一張相嘅解像度或者個電視機嘅解像度一樣啫嘛，咁樣嚇。咁你解像度嘅時期咧就係、是、當然啦，電視都有個 dynamic range 就係嗰個最光位同最暗位。你交代到啦， 但其實個喇叭佢係 analog 噶嘛啲信號， 係係係 呢個解像度又唔能夠同電腦 mon 嗰啲嚟一樣咁比。 哦，咁你可以咁講，但其實一樣啊，得出嚟頭先我講嘛，係一個 3D 立體嘅音場嚟噶嘛，咁、所以咧我哋一般嘅形容詞咧就係話佢有好高超嘅解像度啦，嚇、就聽到啲好細緻嘅嘢啦，或者我哋叫巨細無遺啦，細節豐富啦，甚至話有時好誇張啊，咩電子顯微鏡般嘅咁啊解像度啊咁樣啊，梗係令你乜嘢都睇得清楚啊咁。但係咧，當然如果係差嘅咧，就即係細節欠奉啦，係啊，一句講曬啦。咁、跟住落嚟咧，其實講真，我頭先講咁多嘢咧，都唔係話全部樣嘢獨立嘅，有好多其實真係好似 Jeffy 頭先想問，係有關聯嘅，其實互相有關聯。不過我哋即係為咗易啲理解咧，就係逐項獨立嚟去分析啫。咁另一個咧就係結像定位啦，同埋層次感啦，就係你點樣能夠製造到嗰個 3D 立體感咧？你所有嘢我哋個叫分隔度啦，同埋咧，譬如每一樣樂器個發音點都好清晰嘅，小提琴原來喺左邊就係離地幾多尺，啊嗰、那個吉他原來佢喺度玩緊咧就喺右邊，中間偏右幾多就離地幾多尺，咁後面仲有個人吹口琴嘅咧，哦原來就後啲嘅又離地幾多尺，咁、所以咧呢、這個就係叫結像，我哋叫 imaging。或者叫 focus 啦，啊定位，我哋 focus。咁有時我哋嘅形容詞就係話，哇，好似一個咩拉卡鏡啊，或者係啊哈數鏡啊咁樣，即係完全對焦嗰陣時嗰種聚焦能力啊，或者叫針點式嘅結像啊，嚇、咁樣咧就係、是非常有立體感啦，嚇、咁仲有咧聽人聲嘅時期仲更加緊要，就話咧個口型咧就唔好話血盆大口。有時真係㗎，你嗱當然咧，有時唔關嗰個器材事，係個錄音本身差咧，咁你就點樣播都係差㗎啦。但係如果個錄音靚嘅話咧，你器材差咧都會咧，明明啊張學友喺你前面唱歌，蔡琴喺你前面唱歌咩？但係咧，你覺得係成個嗰個發音點咧係 blur 嘅，即係啡開曬嘅，淨係血盆大口咁嘅，呢完全都唔似象徵。譬如如果張學友喺嗰度唱喺你面前唱歌，會唔會血盆大口咁啊？唔會噶嘛，佢個嗰個係好聚焦，就喺嗰點度出嚟噶嘛，佢個聲音係嘛？咁所以咧就係、是、嗰個口型嗰個結像咧，係唔係一個凝聚啦，同埋係咪高企啦？口型高企啦，呢、這個都好蝦人㗎，因為有時有啲嘅錄音錄得唔好，或者個器材唔好咧，你就會覺得張學友好似踎喺度唱歌咁，咁點會象徵啫？嚇、張學友百蚊咁上下高。 才哥剛才講的都是關於器材的，但我反而是想著那個表演者的那個演繹。 哦，這個一定是 這個都應該是有關係， 有時都會的。剛剛Cherry這個問題問得好，有時有些很標榜那個發燒的錄音的製作呢，買隻碟回來呢，沒錯，哇那個錄音靚到無倫啊，但是根本那個表演者根本這些水平是差的，那就什麼都沒用，神仙都難救啦。我們的大前提就是那個音樂內容一定是標青、然後再加上優質的重複系統 一樣很正，那就靠你套 東西。沒錯啦，跟住下來呢，其實剛才講到了，就是你去入那個音場呢，其實剛才已經講了有層次感啦，譬如你聽交響樂管弦樂，那你覺得呢聲音是層層 疊疊嘅，譬如你聽大合唱咧、啊、男聲、女聲啊，嗰、那個四部啊，或者甚至有小朋友喺度唱嘅，哇， 聽得出佢哋企喺邊個位置？ 冇錯啦，我哋有時叫咩咧？叫數人頭級數啊，即係誇張啦，即係可以係數人頭，雖然佢係群唱喎， 應該有十個 chorus 咁 ，chorus 係咪？ 應該有十個 bass 咁。冇錯啦，冇錯 ，tenor 有幾多個 咁樣係嘛？九個有 冇錯啦？咁然之後咧，跟住落嚟一個咧就係、是、所以呢個佢用舞台感啦、空間感啦，甚至有空氣感，有時覺得哇，有一團空氣圍住咁樣嘅嚇，或者喺個教堂錄音咧，同埋喺錄音室錄嘅咧係完全唔同嘅感覺嚇、嗯啊，你聽得出嚟嘅 回音嗰啲 係啦，嗰、那個就係個回音啦嚇，啊那個 reverberation 咧其實就個空氣感，有時我叫做 ambience 啊，叫做 ambience。咁跟住落嚟咧就講個聲音密度同埋個質重感，有時我哋就咁叫質感咧就點咧？真係嘅，你試下啦，譬如好簡單，你擺兩個喇叭仔喺個操場度播。你嗰啲聲音出嚟散曬啦，係咪啊？但係你兩個喇叭仔喺一間好細嘅房度播，你都覺得好好聽嘅喎。 即係你要間房個 acoustic 都好咯。 係，同埋就係嗰個 size 都要合啊。因為其實你諗下，佢要 move 咁多 air 喎，我哋所謂佢要移動咁多空氣喎。咁你一個喇叭仔佢咁大，佢係一個好大嘅禮堂咁樣算啦。 你咪俾你一個好空曠嘅地方。 咁你聽上嚟咧，你就會覺得咧嗰啲聲音咧係好虛弱嘅，係好薄嘅，我哋叫做。咁所以如果你係播得好嘅話，即係嗰個喇叭同嗰個空間係要配合咧，係嘛？如果你大啲空間，你梗係要用坐地嘅大型喇叭啦。咁但係都要佢係優質嘅。咁你會聽到上嚟點啊？佢聲音係飽滿嘅，係綿密嘅，嚇、啊，係紅韻嘅，係有 body 嘅，我哋叫做有質感嘅，有實體感嘅。嚇、啊，呢、這個就係講嗰個即係密度嘅問題啦。呢、這個聲音嘅密度感。咁啊，反之咧就係、是、哇，非常之稀薄啊、稀疏啊，太過輕盈啊咁樣樣啦，係嘛？咁跟住落嚟咧，仲有幾個咧，即係我就撈埋嚟講啦，就一個就控制力啦。控制力嚟講咧，其實就係話，譬如特別係個低頻嘅控制力咧。你如果低頻控制力好，而你嘅低頻聲源又好咧，你個低音咧，哇，真係就會好啊，非常之剛勁、結實、雄韻嚇、啊，有衝擊力、有權威感、有震撼性。咁呢啲低頻就叫靚啦嚇。否反之咧，就係、是、完全咧係鬆散嘅、臃腫嘅嚇、啊，或者咧你如果係控制力差嘅話咧，你啲音樂全部播出嚟咧就係、是、叫散亂嘅嚇、啊，亂糟糟、亂作一團嘅，成個音場崩潰曬嘅，咁呢啲就好渣啦。咁、另一個咧就係、是、個透明感或者透視感啦。其實呢個就同個整個清晰度有關。你聽得上嚟咧，哇，好似一塊完全係靚到不得了嘅水晶咁樣，你睇過去，但其實係乜嘢都即係唔會阻隔住你嘅嚇、啊，好似萬里無雲、晴空萬里或者雨後初晴嗰種感覺，唔會有一層沙咁樣遮住你咁嘅啲音樂啊，就是、個清晰感。咁當然另一個咧就叫嗱，呢、啊、個更加抽象啦，要講就係、是、個鬆容感啊，鬆容感係真嘅喎，咪頭先都講過，即係你嘅啲樂器一樣啫嘛，你要開聲噶嘛，係嘛？你小提琴啊、鋼琴啊，咩都係開聲噶嘛。咁你未開聲之前係點啊？咪硬咯、啊，同埋咧係會有一種嘅绷紧嘅感觉，或者有局促嘅感觉啊，系嘛，唔得开扬啦，我哋叫做。咁呢个松容感系好重要嘅，令到你听得好舒服、好开心。咁当然另一方面咧，有时就唔同嘅器材咧，真系适合播唔同嘅音乐嘅。所以有啲咧就系叫做我哋追求一种非常之即系优美典雅嘅感觉，但系有啲咧就系、是、要非常之系直率同埋刺激嘅感觉啊。嗱、这个、呢个咧亦都其实系咧。即係大致上都供應㗎啦，當然梗有例外嘅，就係、是、美國喇叭同埋英國喇叭嘅分別啦。嗱、英國嘅喇叭咧、啊、當然啦，台灣叫揚聲器啦，大陸叫音箱啦嚇、啊，真係麻煩啦。我哋香港叫喇叭咁樣咧，其實美國嘅喇叭一般嚟講，俾人感覺咧就豪邁奔放、率直爽朗，但係啲聲比較粗。但英國喇叭咧，通常咧就係、是、哇優美典雅嚇、啊，就好悦耳動聽，但係比較斯文，就唔夠刺激。咁就視乎你嘅口味啦。如果你中意聽搖滾樂嘅咧，就要美國喇叭啦。你中意聽古典嘅咧，通常都買英國喇叭嘅。咁因為我係中意聽古典，所以我咪出啲咧，我玩咁多對喇叭咧，大部分都係英國喇叭。嗱咁講真咧，其實八小友真係好貪心嘅。但係事實上咧，呢、這個世界上冇完美嘅器材嘅，每個器材都有佢嘅特點，有佢個個性，甚至我哋叫做咁你咧就要係能夠懂得欣賞佢個優點，你就唔介意佢點。講真，人與人之間相處都係一樣啦。兩公婆嘅相處其實都一樣啦，所以玩 HiFi 都好有人生哲理喺度嘅嚇，冇、完美嘅。咁、即使係咁啦，但我哋當然咧，我哋嘅心就想話，最緊要點樣咧？那個優質嘅器材咧，就叫做細聲嘅時期就夠優勢，大聲嘅時期就夠氣勢嚇，咁、就最好啦，係嘛？咁樣咧，當然最好咧就係要點啊？就係、是、要感情豐富、有血有肉，能夠引起你嘅 共鳴牽動你的情緒，令到你全程投入，直情咧聽到好似著咗魔咁樣，就係、是、我哋所謂嘅擾亮三日，唉、哎、就食而不知其味啊！直情咁樣啦，就甚至咧係一隻 CD 一隻 CD 咁聽落去咧，係欲罷不能嘅。咁、有時咧，我真係講真的，我自己嚟講喺屋企聽咧，以前喺澳洲聽都係咧，其實有時都唔係次次都得到呢種感覺咧。當然梗係啦，因為啲器材有限啦，但係咧有時會某一晚係會特別。我都試過喺澳洲，嘩靈舍好聽過嗰晚，嗱呢啲真係發燒友啦。點解靈舍好聽呢？可能嗰日嘅太陽黑子活動比較少呢，係咪嗱，我哋真係講科學呀。或者嗰日唔知點解所有啲的士 call 台又比較冇咁多 call 呢，你明唔明呀？或者咁多人冇咁多人就啊即係開好多電器，搞到啲電污糟呢，其實電好緊要㗎，發燒友呢係好講個電源嘅。其實有啲電源嘅處理器呀，可以係賣到幾萬蚊一部。我嚟俾你插電落去嘅啫，淨係為咗你啲器材插電嘅，所以你話電咧，我哋係好緊張嘅。 咦？咁係咪如果喺個 Faraday cage 入面聽會好聽啲？ 我又問過呢個問題嘅喎，但係咧有啲發燒友話俾我聽咧，其實呢個又唔實際嘅喎，嚇、啊，即係我又唔係好知點解啊。佢甚至有啲人話咧，其實啲聲咧有時候會死死實實嘅喎，咁啊真係好奇怪。嗱、啊、不過咧就。呢度成完嘅時間呢，真係我都講得太長啦，其實我都想話教大家點樣 set up 自己一套嘅 HiFi 系統啦，係咪 呢個重點啦。 咁但係呢時間唔多啦、啊、我真係寫嗰篇文章叫音響八正道，就借用佛教入面嗰個八正道呢，就去我第一就 know thy space， 知道你自己嘅空間係大定細。第二就 know thy taste， 就知道你自己嘅口味究竟係人聲弦樂輕音樂流行爵士搖滾，係古典嘅小品因為古典嘅爆棚，而最敗家就係古典爆棚，我話俾大家聽一定係最貴㗎啦個器材。你要重播。第三咧就 set your budget， 你就要 allocate。但呢個 budget 咧同你嘅經濟能力無關嘅，係同你嘅心理關口有關嘅。 即係你肯抌幾多錢？ 係啦，因為好多有錢佬咧係完全咧就一毛不拔咧，你叫佢買一萬蚊咁嘅器材咧，佢都嗷嗷聲。但係有一啲咧，好可能其實係即係中低下階層咧，佢隨時可以買二十萬器材咧，面不改容嘅，就唔關事嘅，同你嘅經濟能力啊，即係某一程度上唔關事嘅，係你嘅熱度。第四咧就 allocate your budget， 就係將你嘅錢咧就分開啦，百分之幾係買喇叭，百分之幾係買我哋叫做 CD 機，即係我哋叫信源啊 ，source component， 百分之幾係買嗰個 M， 同百分之幾係買線啊！記住咧，一般嚟講我哋都話咧，你個 budget 要10%留翻嚟買線材嘅，好多人都唔立為意嘅。你買50,000蚊嘅音響器材，就要買5,000蚊嘅 cable。啊，好多人諗唔到咧。然後第五咧就 short list 嗰個 item 啫，即係話喺每一個嘅類別入面咧，喇叭也好，M 也好，或者你嘅 CD 機也好咧，你就去喺你呢嗰個 budget 入面，譬如我話買10,000蚊嘅 CD 機，咁我就要做曬功課啦。啊，而家市面上最靚嘅10,000蚊 CD 機係幾多咧？譬如我想話買20,000蚊嘅喇叭，咁20,000蚊嘅喇叭係有幾多？咁但係其實唔係話將啲最好嘅嘢擺曬就得嘅喎，所以第六步咧就係 mix and match 啦，就係因為按照你嘅口味啊，按照呢啲器材嘅特性咧，就要陰陽調和互得啊，龍鳳配天仙配。然後第七咧就係最緊要就擺位，就係、是、買翻嚟之後咧，你個喇叭嘅擺位咧你要試嘅，推前而後左右咁樣樣係嘛？咁咧就要揾到最靚嘅位置。然後第八咧就係、是、真係個器材。同埋嗰個空間聆聽空間嘅個微調啦，我哋叫做教聲嘅階段啦，就叫做 tuning， 或者咧有個名好得意嘅英文就教大家啦，叫做 tweaking， 就 T-W-E-A-K， 就 tweak。tweak 即係咧，即係搞搞震咁樣啊，將佢微調叫 tweaking。咁啊，講真，真正發燒友嘅定義咧，就係中意 tweaking 嘅人，就唔係中意大灑金錢嘅人。呢、這個世界上其實好多富豪級嗰啲咁樣嘅玩家咧，其實一擲千金，但係買翻嚟咧擺喺度咧係我嚟炫耀嘅，從來都唔聽嘅。我係最睇唔起呢啲人嘅。其實咧，反而有啲人咧，你隨時係只係可能攞10,000啊或者20,000出嚟嚇，佢、啊、其實好辛苦儲翻嚟嘅，但係佢真係好花好多心機嚟去微調啊，嚟去教啊，然後成日去聽咧。呢啲就有意思啦，咁所以玩音響其實一樣嘢咧，我真係後來發現啦，真係咧係真係好，我哋叫做可以好平民化嘅，啊，因為你當然你都要儲錢啦，等於去旅行一樣啫嘛，你想話去日本你都要儲錢啦，係嘛一樣啊，咁嚟買架車代步更加要儲錢添啦，係嘛，咁但係咧我哋叫做平有平玩，貴有貴玩，其實冇所謂嘅，個 range 可以好闊嘅。 咁樣平玩最平係大概幾錢？ 我就覺得喺而家香港嚟講咧，我覺得真係起步點咧，應該大家有心理準備嚇。你唔能真係買即係幾千蚊套裝冇意思嘅。我諗係20,000蚊咧係一個幾合理嘅起步點，即、係大家你覺得儲錢去即係一兩次旅行隨時都啊。咁20,000蚊嚇就CD 機大概係即係幾千蚊嚇6,000蚊，咁啊 M 啊6,000蚊7,000蚊，或者係喇叭6,000-7,000蚊嚇，又剩翻些少嚟買線材。咁如果你能夠再班高啲，當然更好。 啦，係嘛？但係我覺得咧，呢個已經係一個幾好嘅起步點嚇。咁啊，但係因為今日嘅時間咧，又真係咩啦嚇，又夠啦。如果大家第時真係有興趣咧，你可以網上話俾我聽咧，或者我就再另外講一晚咧，就教大家點樣真真正正嚟去買呢啲器材，好嘛？ 好啊。 好啦，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啦。 香港人网，感讲字好听，我是张文慈。